相对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 真情不再随便给。

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 想退出又重造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只是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迷恋又重造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